成童话里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今天晚上和你想聊一聊那些曾经爱过的。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野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些你曾经爱过的人和事。近来在网上呢，有看到周杰伦地表最强杭州演唱会的现场，点歌环节当中有一个自称是小仙女的女生，给自己的前男友点了一首《算什么男人》，而她的前男友和她的老婆据说当时也在现场。她说，虽然她长得丑，眼睛也瞎了，但是我还是想祝福她，我想点一首《算什么男人》给她。然后她说，来，镜头靠近一点，让她老婆看看我长得有多漂亮。然后评论里面很多人都在为这个可爱的女生疯狂打 call， 但是有很多人骂她太过分了，还有人说这个女生完全就是在炒作。我们先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也不说也不评论她做得好不好，我只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她唱歌的那一刻她的声音一直都在抖。分开是真的，当初想要嫁给你也是真的，可是我们终究要说再见了，从此彼此的人生再也没有别的交集。这最后一回的骄傲，是对过去的告别，也是对自己的安慰吧。 还靠着你的头，我不会很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，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苹果就足够。 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舞了，如果爱情化在起舞的装饰模糊， 还靠着你的头，让你当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，这是平常的举动，现在叫做难过，好难过。日子开始过，我没你照样过，不会很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，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。走走走。

经听说，愿意深深的失望。没有确定的以后，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。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的不是我。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做，跟着你走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。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过一个很戳泪的故事，说一个女孩因为前男友28号结婚，然后半夜开车去他的家门口，看着他家门口贴的大红喜字，看着三楼他的婚房安静地坐了一夜，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然后过了这一晚就一切归零了。临走的时候他留下了一句话，说和他结婚的那个姑娘，请善待我的青春好吗？祝你们幸福是假的，祝你幸福是真的，愿你从今往后过得都好，感谢我们彼此曾经相遇。

经典就是很久流传下来的东西，像周华健经典的歌曲啊，朋友，还有亲亲我的宝贝，都特别经典。 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，我觉得经典就是经久不衰吧，只要经得起时间打磨的都是经典的。周华健有一首歌叫《难念的经》，是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，这首歌就很经典，而且这部电视剧也很经典。还有就是刘德华的《笨小孩》，我觉得也很经典。 经典就是一件事物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丧失掉它曾经的价值，无论是曾经的发生、现在的发生，或者是未来的发生，在你看到、听到，你都觉得它经久不衰。五月天的所有歌曲都很经典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 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有时候爱情最美好的结局，不是我成为你的新娘，而是我曾在你需要我的那一段时光，认真的爱过你。在你遇到人生最后一个爱人，牵着他的手走上婚礼的时候，就算新娘不是我，可是新郎我爱过就好。今晚听了很多的情歌，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情歌打动了你。记得我谈第一次恋爱的时候，满大街都还在放着王心凌《第一次爱的人》，最后我送了他一首《好久不见》。有一些情歌是一个密码，它会让你想起过往的人和事，那些不能被取代的位置。 Let the you wear the way.